第十一集。 上次给梅雨辰发短信，他过了十多个小时才回，而现在梅雨辰不仅半个小时之内就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，而且还在通过之后的一分钟之内就给我发了条消息。梅雨辰的手机不是个摆设吗？ 点开微信，白思君琢磨了一下这条简短的消息，除了非常正式的内容以外，白思君给人发微信是很少打句号的，因为他总觉得句号透露着一种话题到此结束的冷漠感。他认识的人里几乎也没人喜欢打句号。再看这条消息，过来，句号，不容反驳，不容商量，就像命令一样，也确实挺符合梅雨琛那个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性子。不过在确认这就是梅雨琛后，白思君反倒舒了口气。他是以责编的身份添加梅雨琛的好友，而梅雨琛通过了，这代表着什么已经不再需要他去揣测。 看样子我的小强精神最终还是打败了梅大魔王。什么时候？ 现在。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，地铁还在运行，但是只要过去，今晚就别想再回来了。白思君不禁想到上一次在梅雨琛家过夜的惨状。 我想先说一下，我是喜欢女生的。 不是让你过来跟我上床。 外卖配送员的电话突然打下来，白思君差点没拿稳手里的手机。他清了清嗓子接起电话，黄焖鸡外卖已经送到了出租屋门口。拿到外卖后，白思君继续回复： 我坐地铁过去，十一点之前到。 梅雨琛没再回复，白思君松了口气，安心吃起外卖了。天气已经回暖，梅雨琛家里的暖气还是开得很足。算算日子，市里的暖气没几天也该停止供应了。白思君脱下外套，把装着羊绒大衣的口袋递给梅雨琛。 不好意思啊，这两天一直在忙，没来得及干洗。 围巾呢？ 我上次不是留了一条在这儿吗？ 我要我带过的那条。 挑剔。 好吧，白思君在心里又给梅雨琛贴上了一个挑剔的标签。梅雨琛身上穿着一件没有图案的纯白短袖，而白思君脱下外套之后，里面是打底的白色衬衣和偏厚的灰色毛衣。在客厅刚坐下没两分钟，白思君就有些热得受不了。他偷偷看了眼梅雨琛，正好梅雨琛没有在看他，视线飘向落地窗外，不知在想什么。他便缩到沙发角落，把身上的黑色毛衣脱了下来。毛衣带起的静电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，白思君能感受到发丝飞了下来，于是用手胡乱揉了揉脑袋。而这时，一道视线突然射了过来，他连忙收回手，恢复了严阵以待的坐姿。 你在忙什么？ 齐云的新书今天上市，办了个签售会。 齐云同样是悬疑作家，白思君知道梅雨辰肯定认识。 怎么样啊，他的新书？ 特别精彩。 白思君把书的内容大概讲了讲，然后又把上市一天就加印的消息也跟着说了。梅雨琛没再接话，脸上仍旧没什么表情。 你的新书有打算了吗？ 梅雨琛继续沉默着。白思君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正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，却听梅雨琛突然开口： 暂时还没有想法。 梅雨琛的语气很平静，就像朋友间的聊天一样。白思君愣了好几秒，才意识到梅雨琛这是对他卸下了防备，愿意跟他分享写书的进度了。白思君的喉结滑动了一下，问了一个废话般的问题： 这次还是写悬疑题材吧？ 白思君之所以这么问，其实是在试探梅雨琛有没有意愿继续和他聊下去。他怕梅雨琛只是心血来潮回答了一句，接下去就不愿意说了，所以才问得这么小心翼翼，生怕见怨。 白思君抿紧了嘴唇，现在的感觉就像埋进土里的种子终于发芽了一样。梅雨辰这一声嗯，似乎是对他这大半个月的努力的肯定。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 给我讲故事吧。 讲故事？ 嗯。 梅雨辰笑了笑，一双丹凤眼好看的弯着。 或许可以给我灵感。 我不太会讲故事。 白思君窘迫地抓了抓膝盖，他平生第一次后悔为什么不多看点悬疑段子，哪怕是鬼故事也好，这样也好把话题继续下去。 你自己的故事呢？ 我的故事？ 嗯。 白思君有些发怔，他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事好像跟悬疑题材完全不沾边。 你为什么叫思君？是在思念谁啊？ 梅雨辰手肘杵在扶手上，撑起下巴，歪着脑袋看着白思君。 这 其实跟他的父亲有关。他原本是不想对外人说起这些隐私的，但是一想到梅雨辰说他的故事可能会给他带来灵感，他便有了一股想要倾诉的冲动。这股冲动让他自己也感到吃惊。 这是我妈给我取的名字，她在思念我爸。在我妈怀上我的时候，我爸去了俄罗斯打工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 为什么不回来？ 我姐说她在那边有了新的家庭，可能是因为俄罗斯的女人比我妈漂亮吧。 梅雨辰安静了一会儿。 你见过她吗？ 她的照片都被我妈撕掉了，家里也不准提跟她有关的话题。不过我姐大概跟我描述过，说是瘦高瘦高的，梳着三七分。我其实还挺好奇的。 你不恨他？ 说不上来，对他没什么感觉。因为我妈很厉害，把我和我姐都照顾得很好，所以也谈不上对我有什么影响。不过我妈应该挺恨他的。 是吗？我怎么觉得应该还是挺想他的。 什么？ 不然怎么不给你改名呢？ 白思君怔住了，这个问题他倒没想过，被梅雨辰这么一提他才反应过来。如果他妈真的恨透了那个男人，为什么会容忍思君两个字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？改名也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按照他妈说一不二的性格，应该早就带他去改名了才是。 或许吧。 白思君突然有点心疼，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妈妈可能没有表面上那么坚强。 你今年多大了？ 26。 他没有催你结婚？ 天天催，不过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。 为什么？ 就还年轻嘛。 白思君说出了他每次搪塞他妈和他姐的理由，但不知为何他突然深吸了一口气。 其实我有点害怕，我觉得家庭的责任太沉重了。 这是白思君的真实想法，他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。因为害怕责任而逃避婚姻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，他不想把这样的自己展现给别人。不过他总觉得梅雨辰不会这样想他，因为梅雨辰是个作家，他的思想带着浪漫主义色彩，不像是个会被世俗所束缚的人。 就算遇上喜欢的人也害怕？ 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怕，现在自力更生之后就觉得生活不容易。 白思君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一般慢慢讲述。 我第一个女朋友是大三认识的，毕业后不在一个城市工作就分手了。第二个女朋友也就是上一个，交往了半年。 白思君自顾自地说到这儿， 突然发现一边的梅雨琛闭着双眼，脑袋一上一下的晃着，他连忙打住： 抱歉，我的故事是不是很没劲？ 梅雨琛微睁双眼，满脸倦意： 没有，你继续。